I'm not afraid to die.

你说过爱的话， 时间留不住一句话， 我记得曾为你疯狂， 可是过了年少轻狂， 当爱情不再像从前，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， 原谅我沉默的再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

到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，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起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， 就睁开眼泪的感能不

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最恶心的是啊，哎喂喂。

蒙尘的镜子里面，困住一个人，触不到时光里的温度，胆怯的心跳跳。 电台联合爱奇艺，北京时间共同。